好我山龙王 进来 成贤弟要地方老子手下任大强你我只为结婚岗何必与他动刀枪动刀枪啊嘿 尤大哥你错讲妖精也来拼砖墙当年我父为大将被杨林杀死在战场十数年来江湖闯报仇只是挂心肠今日会着杨林面要还罢了老子大开堂 贤弟他杨林老儿为那则杨狂被办了16万弄一岗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待遇济源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岂不逍遥爽快依我看来黄冈是大你报仇是小 哎报仇的是大黄冈是小 黄冈是大 报仇的是大 黄冈是大 报仇的是大、 我说二位瓢把子要劫黄冈就得杀祥林杀祥林才能劫夺黄冈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两头一着才对手只要程燕把大鼓地抡杨林活不了黄冈也跑不了 还是朱能儿说得爽快呀此番到了长野林咱得大斧一抡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包了圆儿啊 没错 好一谈至此长野林吃着 长野林吃着

7月16，秦府必然是高朋满座，居都是山南海北水旱两路的英雄。程爷要是像这今儿个似的把黄冈之事一字不留全盘托出，您可何言答对呢？ 哎呀，行儿使你提起，不免去至后面嘱咐程贤弟，叫他在萧西眼前不可胡言乱讲。朕那是 二仙庄上曾洗手， 人前不敢强抬头。哎， 秦琼啊，你可不许血口喷人呐、 啊！

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好啊，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同心共念，长寿久，一切牵着手。

是全当安一人所作，不与他人相干，咱要到公堂自首与二锅面小我差完完啊。 要尽主 好不用管 山道暗黄的冲凉，半处萧萧是心脏，劈开如梦那才有火忙，只要心里的真模样，听得个真正良苦方 毛包了，成不成啊？ 哎呀，这是你的腿两难，我无主张，你的腰我进屋发现，哎呀， 很好汉，有什么好关系？ 阳光不到，百姓居守山阳，我等身为绿林，理当占山岗，举义旗，